俄罗斯网讯社自由新闻近日登载了俄罗斯科学院朝鲜问题专家发表文章，主张朝鲜是一个军事强国，能够应对任何侵略势力的挑衅。